Thank you.

是春水的故乡。 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温可贞演唱的《嘎达梅林》，梦蝴蝶女子演唱组带出的《青藏高原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童年的四季》。